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55集。三天前，12月3号，我正在一家商店搜寻物资，你联系上了我，告诉我你需要使用存档器。 瑟瑟的寒风中，傅文铎沉稳的声音仿佛有抚慰人心的力量。唐默安静地听他说着， 你的原话是，你猜测自己正在进行的攻塔游戏恐怕有一个时间上的漏洞，因为你之前曾经通关的一个副本，这个攻塔游戏可能会提前结束，你不想浪费每一天的时间，所以打算使用存档器冒一次险。 唐默听着这个声音分析道， 我曾经通关的副本应该是杀死比尔，在那个副本里，我将马戏团团长的一个宝贝放了出去，他现在只剩下两样宝贝了。今天我得到一张广告单，狼外婆要去看的马戏团可能就是我曾经经历过的马戏团，或许因为我放走其中一个宝贝，所以他会提前回来。 怪奇马戏团， 唐默诧异道， 你知道？ 从地底人王国渡河去怪物世界的时候，河边有这个马戏团的广告牌，说团长得到了三样宝贝。 傅文铎低声地问道。 已经冷静下来思考明白了？ 唐默摇头， 没有，只是大约有了个模糊的影子。傅先生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 我知道，三天前你很笃定地和我说，这个攻塔游戏会提前结束。 顿了顿，傅文铎补充道， 从你的语气来看，我觉得你至少有90%笃定。 那傅先生，你还有知道其他什么事吗？ 没有了。 唐默一愣。地球，北京。傅文铎站在一座摩天大楼的楼顶，他脚步一点，身体清洁地飞跃出了20多米的距离，跃到了另一座大楼的楼顶。他右手拿着火鸡蛋，声音低沉。 12月3号，我开启存档器后，听着你那里的声音。你那里几乎没什么声音，只有很轻一点的呼吸声和风声。但是下午6点一到，具体来说是6点整，你的声音全部停止。我以为你…… 停顿了一下，傅文铎跳跃到另一座高楼上继续说， 我以为遇到了连存档器都无法使用的情况，之后我再想联系你都无法接通。 唐默握紧了火鸡蛋，在心里补充了对方刚才没有说完的话，我以为你死了。所以在突然听到他的声音时，傅文铎才会这么惊讶。 三天前的那个人是你。 唐默的脑子里一团乱麻。傅文铎忽然出声，唐默下意识地问道， 为什么？ 傅文铎本想再飞跃到另一座高楼，听了唐默的话，他停住脚步，站在摩天大楼的天台边缘，看着西方渐渐沉落到地面下的夕阳。 直觉。 温暖的阳光照在那张坚毅冷峻的脸庞上，傅文铎轻声地说， 那种感觉是你。 这句话十分奇怪，唐默从来不相信感觉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但听着这句话，他的心慢慢沉静下来。唐默抬手看了眼手腕上的手表，距离6点还剩下5分钟。他说， 傅先生，你之前说6点整一到你就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，你也无法再联系到我，至少是无法主动联系到我了，是吗？ 是。 剩下5分钟，唐默的大脑飞速运转，他的眼睛越来越明亮。唐默握着火鸡蛋说道， 你说过有另一个我，但我现在觉得或许现在并不只有2个我。今天是12月6号，按照这个攻塔游戏的规定， 我需要在12月7号完成游戏任务，否则会被游戏里的怪物吃掉。 唐默语气很轻松，傅文铎却没有说话。 我只剩下一天时间，这个游戏里到底有多少个我，我不确定，但我知道我只剩下一天时间，无论我今天能不能过关。傅先生，我希望明天我主动联系你的时候，你能问我一个问题。 你怎么知道明天的你会主动联系我？ 我有一个办法。 傅文铎没有问这个办法，他挑了挑眉说， 什么话？ 唐默看着手表上的时间，一秒秒地走向六点，只剩下最后两分钟。 你问那个我，唐默，如果你只剩下最后一天，哪一个是你的幸运数字？ 从和唐默说话开始，傅文铎就一直站在刚才的天台边缘。他看了眼远处钟楼上的时间，距离六点还剩下一分钟。 我有点好奇，你的幸运数字是什么？ 九。 为什么？ 我有一个暗恋很久的人，他的生日是9月9号。 傅文铎微微愣住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， 9月9号？ 是，怎么了？ 明知道对方看不见，傅文铎还是反射性地摇了一下头。 没什么，这个日子很特殊。 顿了顿，傅文铎又说， 我正在从北京赶往上海的路上，我有一件事必须去上海完成。唐默，希望能在上海见到你。 唐默看着火鸡蛋，又看了眼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手表，笑着说， 好，如果我这次没有死，傅文铎，上海见。上海见。 最后十秒，唐默挂断了火鸡蛋的通话，他从空气中取出了自己的异能书，打开到最后一页。 异能，你爸爸还是你爸爸。拥有者李少林，偷渡客。类型特殊型。功能有一定几率更改对象的名字。作用时间七天，每十天可使用一次。因果律异能不可扭转。等级一级。限制，必须知道作用对象的姓名、长相和出生年月。对使用对象的了解程度越深，异能奏效的几率越大。备注：唐默，看看这个异能，你爸爸还是你爸爸。唐默版使用说明，作用时间为三天，每30天可使用一次，使用后被使用对象将得到唐默最重要的一个秘密。 唐默的手轻轻地抚摸过你爸爸还是你爸爸八个字，一支黑色水笔突然出现在他的手中，同时在唐默版使用说明的下方浮现出三行字， 原名空，更改名空，唐默最重要的秘密空。 记清楚时间，要是七天后我回来的时候没看到金毛地鼠，你就是我的晚餐。 狼外婆撑着小阳伞摔门而去，默默目光平静地看着他，等待他已经真的离开后，他才走回餐厅，看着那只粉色的坛子，顺着坛口向坛子里面张望，没有东西。默默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抱着坛子走到沙发，把坛子放在茶几上。 如果时间和地球是同步的话，现在应该是12月1号了。 默默思索着， 一共七天的时间，除了第一天概率比较低，其他六天只要食物和人站在同一个洞口，就有 80% 的几率抓到金毛地鼠，概率太高了。 默默望着粉色坛子低声自语， 问题出在第一天。 现在是中午12点半，距离六点还有5个小时。 默默先查看了一下狼外婆的小屋，没发现任何异常后，他回到沙发，将沙发缝里的那团地底人头发拿了出来。默默打算先将这样的东西放进坛子，看看能不能得到狼外婆所说的食物。默默轻轻地揪下一根头发丝，捏着它放进坛子里。就在他的手悬在坛口上方，即将把头发扔进去的时候，默默突然停住动作，他双目睁大，惊讶地说： 我叫默默。 默默手指一紧，纤细的头发丝在他手里揪成一团，他直接扔了头发，一股焦躁不安的情绪涌上心头，他站起身，大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。 我叫默默，我怎么会叫默默？我不是叫唐。 声音一顿，俊秀的年轻人抬起迷茫的双眼，喃喃地说： 对，我就是叫默默，我确实叫默默，一直叫默默，我不叫唐默。 唐默停住脚步，一个奇怪的念头在他心里浮现，他将这句话念了出来。 默默最大的秘密是，默默暗恋维克多很久了。 唐默一步步地走到狼外婆的梳妆台前，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深色的大衣，蓝色牛仔裤，眼睛里带着一丝困惑和茫然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唐默就这样静静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他好像在看一个陌生的人，但又觉得这个人十分眼熟。许久后，他冷静下来，一字一句地说： 你爸爸还是你爸爸。 唐默抬起手，从空气中抽出了一本薄薄的异能书，他看也不看其他东西，直接翻到最后一页。只见那最后一页上如此写着： 异能，你爸爸还是你爸爸。默默版使用说明，作用时间为3天，每30天可使用一次。使用后，被使用对象将得到默默最重要的一个秘密。 这行使用说明是红色的，在红字之下是3行黑色的字，每一行的前面分别是原名、更改名和默默最重要的秘密，中间连接了一个冒号，冒号后的3行字只有一行是异能书常用的5号黑体字，上面2行是用水笔写下的2个龙飞凤舞的名字： 原名唐默，更改名默默。默默最重要的秘密，默默暗恋维克多很久了。 唐默的目光死死凝视在那2个用水笔写下的名字上，他的指腹在这4个字上摩挲，看了许久，得出一个结论： 我的自己。 你爸爸还是你爸爸的异能，是唐默在接到黑塔通知要去攻塔后的10天准备期里，从一个名叫李少林的偷渡客那里得来的。这个偷渡客身体素质很弱，唐默偷袭他的时候不费吹灰之力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他的异能。这个异能就是你爸爸还是你爸爸。唐默刚得到这个异能的时候，简直觉得自己吃了大亏，他一天只能鉴别一个玩家的身份，浪费在了这个偷渡客的身上，得到了这么一个垃圾异能。得到这个异能后，唐默就去跟踪阿塔克组织，挑战 S 级副本，这是他得到的最后一个异能。这个异能从哪个角度看都非常垃圾，唐默研究后觉得他最大的作用恐怕就是骂人了。使用异能的前提是要知道被使用对象的姓名、长相和出生年月，每30天可使用一次，异能作用效果持续3天。使用异能后，有一定几率可以改变某个人的名字，而且是从因果律上进行改变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成功改变了这个人的名字，在异能奏效的3天里，全世界所有的人，包括他自己， 都会觉得他叫另一个名字。你爸爸还是你爸爸，作为爸爸，难道还不能给儿子改个名字吗？这个异能就是这么奇葩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又很强大。比如现在，唐默的眼睛盯在原名唐默上，可他的话说出口，却变成了 我叫默默。 哪怕你明知道自己不该叫这个，你的意识层面也被改变了，你认为你就叫另一个名字。这个异能看似强大，因为它是因果律异能，只要奏效就不可扭转，对任何人任何对象都会产生作用，连异能书上的唐默都全部变成了默默。但它的作用实在太神经病了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